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听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10月1号至31号，28个环保部督察组对照任务清单的44326个具体任务点位进行了现场核实，发现其中4349个点位存在环境问题。第9个双十一即将来临，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邮政局等多个部门近期密集出招，对今年双十一进行全方位规范，如要求不得先涨价再打折等。每年一进入11月，冬储大白菜就热热闹闹的开售了，不少老北京人依旧难舍这些昔日冬季的当家菜，纷纷把白菜、大葱等蔬菜100-200斤的往家搬。相关部门发文，从11月1号起，全国全面供应硫含量不大于10 ppm 的普通柴油，同时停止国内销售硫含量大于10 ppm 的普通柴油。近年来，随着同城餐饮快递行业的崛起，传统的快递公司人员流失严重，由于无法完成快速补血，今年双十一期间，部分快递公司甚至将尝试吸纳同城餐饮人力来兼职。目前2018年空军招飞简章已发布，大学生飞行学员入校享军官待遇。今年3月至8月连续6个月 PM2.5 浓度均为近5年同期最好水平，并创造了从3月20号至10月25号持续220天无 PM2.5 重污染日的历史最好纪录。目前全市供热保障工作已基本就绪，本采暖季供热面积将达到8.4亿平方米，创历史新高，天然气供热占比将超97%。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FM 九六九。 下周就要迎来立冬了，每天开车出门，水温上来的已经是越来越慢了，衣着开始变得臃肿。尽管不大乐意，但是发动汽车之前还是要系上安全带。这里是今天969每晚7点的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虽然天气寒冷，但是车里的音乐会给你温度，来自于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 相信不管哪个年代的人对这首歌都不会太陌生。费翔在1982年的那个冬天让我们记住了这首热情的旋律，他的演唱和配舞如魔性般长在了我们的记忆中，并且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至今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我们都能见到众多明星或者是普通大众模仿这段表演。然而很多人也许并不了解，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摇滚歌手主持人高凌风。在1987年的农历春节春晚上的费翔让全国观众都记住了他。经典969都市夜归人，再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那英王菲的歌曲《相约1998》。 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酒吧，来吧，来吧，相约1998。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 到春的绿色，披上新装，当明天到来的时刻，悄悄不一听那轻柔的呼吸，那么快让我们拥抱拥抱拥抱彼此的梦想。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来吧吧，来吧吧，相约酒吧。来吧吧，来吧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1998，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 相约在温暖的情谊中，来吧。

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圆明园银杏的最佳观赏期从十月底持续到十一月上旬，期间途经银杏大道的游览车停运，且暂不清扫落叶，为游客营造优美舒适的观景环境。今年四月份至八月份，北京西站地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对地区内的九座固定水冲式公厕实施了升级改造，截至目前新增50个厕位，6个母婴间。北京市首家老年科普体验厅在朝阳区八里庄街道罗马家园社区开馆，每周一至周五开放，老年人都可以来这里体验各种和老年人家居生活密切相关的科技设备。本月底，首汽约车将上线出租车业务，并将对自动驾驶网约车进行测试，在有条件的地方上线自动驾驶网约车。北京公交信息化建设正在提速，公交易路通明年将推出车内拥挤度查询，为乘客提供参考指数。近日，本市首条现代有轨电车西郊线已进入空车试运行阶段，预计于今年12月31号正式开通试运营。近半个月以来，梅花五角身价大涨，最稀少的1993年的梅花五角全新品项的已经达到70元一枚，是其面值的140倍。德云社新街口店已经于11月1号正式开业了，这已经是德云社在北京的第6个分店了。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了真 叫我伤心。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心灵，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94年的张信哲，别怕我伤心，李宗盛作词作曲。这首歌一开始是李宗盛就为张信哲所写的，但他还没有写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等他退伍回来，李宗盛已经把这首歌给了别人。然而因为对这首歌念念不忘，张信哲再度找李宗盛讨论，他认为这首歌原是描述自己去当兵的故事，所以希望能拿出来再唱。不得不说，李宗盛出品必然是精品啊。再来听到的是许茹芸《真爱无敌》，同样也是李宗盛的作品。 相信真爱无敌。

对于伍佰来说，白鸽这样一首歌曲是他多年来历练的心情，是旅程中一个阶段而不是终点。因为还在飞，所以是一张飞行中的专辑。而这首歌讲述的是关于自由的故事，是说即使受了伤流着血，还是可以继续坚强地飞下去。伍佰的大名吴俊霖，在还没有用这个艺名的时候，也曾与范晓萱有过合作，海上的岛也是一首优秀的作品。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再来听到的是范晓萱的歌曲《主人》。 你的世界 相信神话，神掌

转眼又不见。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今生无处安放，冥冥中什么已改变。月光如春风拂面。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现在非常流行一种慢生活的说法。在2017年的11月26号，魅力的彩云之南古城丽江将要举办一场以慢为基调的国际马拉松。此次赛事由丽江人民政府主办，丽江市体育局承办。这样一项赛事不仅是一场马拉松赛，沿途丽江文化的古韵神秘更是不可忽略的。现在丽江马拉松报名通道已经全面启动，关注微信公众号爱丽马，即刻参与报名。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亚薇继续来陪伴您一起听慢歌。 叶子在窗外轻轻摇动，让心到没有行人走过，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

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见识过语言暴力？曾经有没有被人用语言暴力伤害过？如果有，这个人会是谁呢？我想忘不了的语言暴力肯定是来自自己的亲人吧。我们经常说家是温暖的港湾，而现实生活中家给我们的感觉很复杂，有爱有温暖，有很多矛盾争吵甚至厌倦。一个家庭的幸福应该从好好说话开始。 九精英有话说， 我始终觉得，就是说，只要我们自己来做事情，花了这个心思，付出的话，一定能成功。